资治通鉴卷第165梁冀21世祖孝元皇帝下。成圣二年春正月，王僧辩发健康，承制使陈霸先代镇扬州。丙子，珊瑚为其离石，戊寅，其主讨之，未至，狐已走，因寻三堆，大猎而归。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左仆射。己丑，其改铸钱，文曰长平五铢。二月庚子，李弘雅立区，以空云城降路纳。纳求弘雅，杀丁道贵。那以沙门宝智师趁有18子，以为李氏当旺，贾臣推弘雅为主，号大将军，使成平肩舆，列鼓吹，那师众数千，左右一从。魏太师太去丞相大行台，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王雄至东凉州，黄仲宝率众降，太师太射之，迁其豪帅于雍州。其主送柔然可汗铁伐之父登柱，及兄库提还其国。铁伐寻为契丹所杀，国人立登柱为可汗，登柱复为其大人阿富提所杀，国人立库提。突厥伊利可汗族，子科罗利，号以西济可汗。三月，秦使献马50,000于魏。柔然别部又立阿那归叔父邓叔子为可汗。以西济击破邓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。以西济族，舍其子摄徒而立其弟四金，号木干可汗。木干壮茂奇异，性刚勇，多智略，善用兵，邻国畏之。上闻武陵王祭东夏，使方士画板为祭相，亲定肢体以压之，又执侯景之符以报祭。初，祭之举兵，皆太子元昭之谋也。元昭实镇巴东，直留使者，起祭云：“侯景未平，宜即进讨。”以闻京镇为景所破，祭信之，促兵东下。上甚惧，与魏书曰：“子纠亲也，请君讨之。”太师太曰：“取蜀治梁，在兹一举。”诸将咸难之。大将军待人尉迟迥，太之生也，独以为可克。太问以方略，迥曰：“蜀与中国隔绝百又余年，视其险，不与我治。若以铁骑兼行袭之，无不克矣。”太乃遣迥督开府仪同三司、元贞等六军，甲士12,000，骑1,000匹，自散关伐蜀。陆纳遣其将吴藏、潘乌黑、李贤明等下聚车轮。王僧辩至巴陵，移封侯寻让都督于僧辩，僧辩福寿，赏乃以僧辩寻为东西都督。下四月丙申，僧辩均于车轮。突遇浑可汗夸吕， 虽通始于魏而寇超不息。宇文泰将计三万于陇，至孤臧讨之，夸吕据请服，继而复通始于齐。凉州刺史史宁搀之其还，袭之于赤泉，获其仆业起伏处状。陆纳江岸围城，以拒王僧辩。纳士卒皆百战之余，僧辩惮之，不敢轻进，稍作连城以逼之。纳以僧辩为妾，不设备。五月甲子，僧辩命诸军水陆齐进，急攻之。僧辩亲执旗鼓，移封侯寻亲授矢石，拔其二城。纳众大败，不走，保长沙。乙丑，僧辩进围之。僧辩坐陇上，势筑围垒。吴藏李贤明率锐卒千人开门突出，蒙遁直进，取僧辩。时杜泽、杜堪并侍左右，甲士卫者只百余人，力战拒之。僧辩据胡床不动，裴之衡从旁击藏等，藏等败退，贤明死，藏拖走入城。武陵王继至巴郡，闻有卫兵，遣前凉州刺史巴西乔淹还军救赎。初，杨前运求为凉州刺史，继以为同州刺史，杨法琛求为黎州刺史，以为沙州，二人皆不悦。前运兄子略说前运曰：“今侯景出平，以同心戮力，保国宁民，而兄弟寻割，此自亡之道也。夫木朽不雕，势衰难佐，不如送款关中，可以功名两全。”前运然之，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，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，与法琛皆前通于魏。魏太师太密赐前运铁券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尉迟迥以开府仪同三司、侯吕灵使为前军，至剑阁。略退就越广，翻城应使，使入据安州。贾诩、迥至涪水，前运已周降，迥分军守之，进袭成都。时成都宪兵不满万人，仓库空竭。永丰侯辉应城自守，迥为之。乔淹遣江州刺史景新、幽州刺史赵拔户援成都，迥使元贞等击走之。武陵王继至巴东，闻侯景已平，乃自悔，召太子元昭责之，对曰：“侯景虽平，江陵未服，即亦以继称尊号，不可复为人下。”欲遂东进，将卒日夜思归。其江州刺史王开业以为宜还旧根本，更思后图，诸将皆以为然。元昭及刘孝胜固言不可，即从之。宣言于众曰：“敢谏者死。”己丑，即至西陵， 军事甚盛，竹庐一川。护军陆法和驻二城于峡口两岸，运石田江，铁索断之。帝拔人曰于玉，以为晋安王司马，使驻法和聚计，谓之曰：“汝罪不容诛，我不杀，本为今日。”引撤进兵以配之，仍许弃以庐陵王续之女，使宣猛将军刘芬与之聚。庚辰，巴州刺史余孝请将兵万人会王僧辩于长沙。豫章太守关宁侯勇昏而少断，左右五蛮奴用事，君主闻众急之。勇将兵讨路纳，至宫廷湖，众杀蛮奴，勇军溃，本江陵。众将其众本开见侯藩，反杀之而有其众。六月壬辰，武陵王继驻连城，攻绝铁索。陆法和告急相继，赏副拔谢达人于玉，以为步兵校尉，配兵使驻法和。有遣使送王林，领税御陆纳，以为临至长沙。僧辩使宋氏之，纳众惜败且弃。使谓僧辩曰：“朝廷若设王郎，岂听入城？”僧辩不许，复送江陵。陆法和求救不已，上欲召长沙兵，恐失陆纳，乃复遣林许其入城。林既入，纳遂降，襄州平。上复临官爵，使将兵西援峡口。甲辰，其张武景王库迪干卒。武陵王继遣将军侯瑞将众七千筑垒与陆法和相聚，上遣使与继书，许其还蜀专治一方，继不从，报书如家人礼。陆纳继平，襄州诸军相继西上，赏赋予祭书曰：“吾年为一日之长，主有平乱之功，应此乐推，事归当毕。倘遣使乎，良所迟也；如曰不然，与此投笔，有余兄弟分行共弃。兄肥弟瘦，无复相见之期，让早推离，永罢欢愉之日。心乎爱意，殊不尽言。”既顿兵日久，频战不利，又闻魏寇深入，成都孤危，忧闷不知所为，乃遣其度支尚书岳凤业以江陵求和，请依前旨还蜀。奉业之计必败，启上曰：“蜀军乏粮，士卒多死，危亡可待。”上遂不许其和。既以黄金一斤为饼，饼百为妾，至有百妾，银五倍于金。谨记增采趁势，每战悬士将士，不以为赏。宁州刺史陈志祖请散之以募勇士，弗听。志祖哭而死，有请示者即称疾不见， 由是将卒解体。九七月辛未，巴东民福生等斩峡口城主公孙晃，降于王林。谢达人人曰进攻侯瑞，破之，拔其三垒。于是两岸十四城俱降，既不获退，顺流东下。游击将军樊猛追击之，冀众大溃，覆水死者八千余人。猛围而守之，赏密斥猛曰：“生还不成功也。”猛引兵至冀所，冀在舟中绕床而走，以金囊至猛曰：“以此故卿，送我一件漆棺。”猛曰：“天子何有可见？杀足下，今将安之。”遂斩纪及其幼子圆满。陆法和收太子元昭兄弟三人送江陵，上爵绩属籍，赐姓饕餮氏，下刘孝圣谕，以而示之。上使谓江安侯元正曰：“西军已败，汝父不知存亡，意欲使其自裁。”元正闻之嚎哭，逞世子不绝声。上频使搀之，只不能死，移送廷尉狱，见元昭曰：“兄何乃乱人骨肉，使痛酷如此？”元昭为云祭物，上并命绝食于狱，至聂壁啖之，十三日而死。远近闻而悲之，以为王僧辩还江陵，召诸军各还所镇。为尉迟迥为成都五巡，永丰侯辉屡出战，皆败，乃请降。诸将欲不许，迥曰：“降之则将士全，远人悦；攻之则将士伤，远人惧。”遂受之。八月戊戌，辉与宜都王元素率文武以军门降，迥以礼接之，与蒙于益州城北，利民皆复其业，唯收奴婢及楚姬以赏将士，均无私焉。魏以辉及元素并为开府仪同三司，以迥为大都督一同等十二州诸军事，益州刺史。庚子，下诏江桓健康，领军将军胡僧佑、太府卿黄罗汉、吏部尚书宗林、御史中丞刘觉谏曰：“建业亡气已尽，与鲁正隔一江，若有不虞，悔无及也。且古老相承云：‘荆州州数满百，当出天子。’今之江生州，百数已满，陛下龙飞，是其应也。”上令朝臣议之。黄门侍郎周弘正、尚书右仆射王褒曰：“今百姓未见余驾入建康，未是列国诸王，愿陛下从四海之望。”时群臣多荆州人，皆曰：“弘正等东人也，志愿东下，恐非良计。”弘正面折之曰：“东人劝东，未非良计，西人欲西，岂成长策？”上笑。 又议于后堂，会者500人。上问之曰：“吾欲还健康，诸卿以为如何？”众莫敢先对。上曰：“劝吾去者左坦，左坦者过半。”武昌太守朱买臣言于上曰：“健康旧都山陵所在，京镇边疆，非王者之宅，愿陛下勿疑，以致后悔。臣家在荆州，岂不愿陛下居此？但恐是臣富贵，非陛下富贵耳。”上使术士杜景豪补之，不及，对上曰：“未去。”退而言曰：“此诏为鬼贼所留也。”上以健康凋残，江陵全盛，亦亦安之，卒从僧佑等邑。以襄州刺史王林为衡州刺史。九月庚午，召王僧辩还镇健康，陈霸先复还京口。丙子，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颍州刺史。法和为政，不用刑狱，专以沙门法及西域幻术教化，不屈数千人，通谓之弟子。契丹寇其边，壬午，其主北巡既定幽安，遂伐契丹。其主使郭元建置水军20000余人于合肥，将袭健康。那湘潭侯退，又遣将军邢景远、布大韩萨率众祭之。陈霸先在健康闻之，白上，上召王僧辩镇姑熟以御之。冬10月丁酉，其主至平州，从西道趋长堑，使司徒潘香乐率精骑5000自东道趋青山，辛丑至白狼城，壬寅至昌黎城，使安德王韩轨率精骑4000东断契丹走路。癸卯，至阳师水，背道兼行，演习契丹。其主路迹肉坦，昼夜不息，行1000余里，逾越山岭，为士卒先，为食肉饮水，壮气弥利。甲辰，与契丹遇，奋击大破之，虏获10余万口，杂畜数百万头。潘香乐又于青山破契丹别部。丁未，其主还至瀛州。即有王僧辩至姑熟，遣婺州刺史侯恬、吴郡太守张彪、吴兴太守裴之衡筑垒东关，以待其师。丁巳，其主登碣石山，临沧海，遂如晋阳，以泗州刺史胡律金为太师，乃还晋阳，拜其子丰乐为5位大将军，命其孙武都上义宁公主，宠待之后，群臣莫及。闰月丁丑，南豫州刺史侯恬与郭元建战于东关，其师大败，溺死者万计。湘潭侯退复归于邺。王僧辩还健康。吴州刺史开建侯藩，视其兵强，贡献不入。 上密令其将徐佛寿屠之。佛寿使其徒诈为宋者，一番遂执之。上以佛寿为建安太守，以侍中王志为吴州刺史。志至鄱阳，佛寿至之金城，自据罗城，掌门馆，善治州建甲兵。志不敢与争，故开建侯不屈数千人攻佛寿。佛寿奔南豫州，侯恬杀之，至使得行州事。十一月戊戌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，湘东太守张婉为右仆射。几位突厥复攻柔然，柔然举国奔齐，癸亥，其主自晋阳北击突厥，迎纳柔然，废其可汗库提，立阿那圭子安罗臣为可汗，置之马邑川，及其领系僧伯，亲追突厥于朔州。突厥请降，许之而还，自是贡献相继。魏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，事谢太杀之。丙寅，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，太师太因有图江陵之志。梁王察闻之，亦重其贡献。十二月，其粟裕民东方白俄已成降，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。三年春正月癸巳，其主自离石道讨珊瑚，遣胡律金从显州道，常山王衍从晋州道加攻，大破之，男子十三以上皆斩，女子及幼弱以赏军，遂平石楼。石楼绝险，自魏氏所不能治，于是远近珊瑚莫不设伏。有都督战伤，其使长陆辉礼不能救，帝命哭其五脏，令九人食之，肉及秽恶皆尽，自是视为微虐。陈霸先自丹徒济江，为其广陵。秦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进为荆州。南豫州刺史侯恬、吴郡太守张彪皆出石梁，为之声援。辛丑，使晋陵太守杜僧明率三千人驻东方白俄。魏太师太始作九命之典，以叙内外官爵，改留外品为九制。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，密谋诛太师太。临淮王玉、广平王赞垂涕切谏，不听。太诸子皆幼，兄子张武公倒，中山公户皆出阵，唯以朱旭为新旅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、义成公李辉、常山公于毅俱得五位将军分掌进兵。基远之子，辉毕之子，义锦之子也。由是魏主谋谢，太废魏主，置之雍州，立其弟齐王阔，去年号成元年，复姓拓跋氏。九十九年改姓为丹者，皆复其旧。魏出统国三十六， 大姓99，后多灭绝。太乃以诸将功高者为36姓，次者为99姓。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。三月丁亥，长沙王韶取八郡。贾臣以王僧辩为太尉、车骑大将军。丁未，其将王求攻粟裕，杜僧明出击，大破之，求归彭城。颍州刺史陆法和上启自称司徒，上怪之。王褒曰：“法和既有道术，荣获先知。”戊申，上就拜法和为司徒。己酉，魏侍中宇文仁术来聘，会其使者亦至江陵。帝皆仁术不及其使，仁术归以告太师太。帝又请具旧徒顶江境，辞颇不逊。太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天之所弃，谁能兴之？其萧绎之谓乎？”荆州刺史长孙简屡陈攻取之策。太征简入朝，问以经略，复命还镇，密为之备。马伯符密使告帝，帝服之信。柔然可汗安罗臣叛齐，齐主自将出击，大破之。安罗臣父子北走，太保安定王贺拔仁献马不甚俊，齐主拔其发，免为庶人，书晋阳复叹。其中书令魏收转魏书，颇用爱憎为褒贬，每魏人曰：“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？举之则使升天，按之则使入地。”既成，中书舍人卢潜奏：“守乌网一带，罪当诛。”尚书左丞卢斐、顿丘李树皆言魏使不直。收起其主云：“臣既结怨强宗，将为刺客所杀。”帝怒，于是斐树及尚书郎中王松年皆作谤使，编200，配甲房。斐树死于狱中，前亦作戏狱。然时人终不服，谓之会使。前杜氏之曾孙，斐同之子，松年尊业之子也。夏四月，柔然寇齐四州，齐主自晋阳讨之，至衡州，柔然散走。帝以2000余骑为殿，塑黄瓜堆。柔然别部数万骑掩至，帝安卧，平明乃起，神色自若，指化形势，纵兵奋击。柔然披靡，因溃围而出。柔然走，追击之，伏尸20余里，获安罗臣妻子虏30000余口。令都督善无高阿那公率骑数千色其走路，使柔然军尤胜。阿那公以兵少请益，帝更减其半。阿那公奋击，大破之。安罗臣超越岩谷，仅以身免。丙寅，上使散骑常侍与信等聘于魏。癸酉， 以陈霸先为司空。丁未，其主父自击柔然，大破之。庚戌，魏太师太镇杀废帝。五月，为执州人岳赤、扬州人黄果等作乱。开府仪同三司高平田弘、河南贺若敦讨之，不克。太师太命车骑大将军李谦哲与敦共讨赤等，平之。仍与敦南出，逊地至巴州。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，巴蒲之民皆附于魏。蛮酋相武子王显白帝，谦哲击之，武子王遁去，谦哲追击破之。太以谦哲为信州刺史，镇白帝。信州先无储蓄，谦哲与军士共采葛根为食，食有异味，则分尝之。军士感悦，屡击叛蛮，破之。群蛮设伏，皆送粮隙。遣子弟入质，由是州境安息，君处亦善。柔然以真达官，口谓广武，柱国李弼遣击，破之。广州刺史曲江侯伯自以非上所授，内不自安，上亦疑之。伯乞求入朝。五月乙巳，上以王林为广州刺史，伯为晋州刺史。上以林部众强盛，又得众心，故欲远之。林与主书广汉李英后善，思谓英曰：“林小人也，蒙官拔擢至此，今天下未定，迁林岭南，如有不虞，安得林立？窃魁官意不过夷林，林分望有限，其与官争为帝乎？何不以林为雍州刺史，镇武宁？林自放兵作田，为国御汉。”应然其言而弗敢起。散骑郎新野与季才言于上曰：“去年八月丙申，月犯心中星，今月丙戌，赤气干北斗，心为天王，秉主处分，臣恐见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，陛下遗留重臣镇江陵，整配还都以避其患，假令魏鲁亲促，只使荆襄，在于社稷，犹得无虑。上亦晓天文，知楚有灾，叹曰：祸福在天，必之何意？”六月壬午，其部大韩萨将兵四万趋荆州。王僧辩使侯恬、张彪自石梁引兵助严超达拒之，恬、彪持留不进。将军引令司将万余人谋袭盱眙。其冀州刺史段韶将兵讨东方白鹅于粟裕，广陵荆州皆来告急，诸将患之。韶曰：“粮食丧乱，国无定主，人怀去旧，强者从之。霸先等外托同德，内有离心，诸君不足忧，吾揣之属矣。”乃留仪同三司敬显协等为粟裕，自引兵 背道取荆州，徒出盱眙。令司不意其师促至，望风退走。韶进击超达，破之，回趋广陵。陈霸先解围走。杜僧明还丹徒，侯恬、张彪还秦郡，吴明彻为海西，镇将中山狼基固守，薛穆为剑，剪指为羽，为之十旬，卒不能克而还。柔然率余众东徙，且欲南寇，其主率轻骑邀之于金川。柔然闻之，远遁。瀛州刺史灵丘王俊设伏击之，获其名亡数十人。邓志羌严衡失国，奔魏。太师太使秦州刺史宇文导将兵纳之，其断韶还至粟裕，使便是睡东方白鹅。白鹅开门请盟，引直而斩之。秋七月庚戌，其主还业。魏太师太西巡至元州，八月壬辰，其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太保，司空玉灿为司徒，太子太师侯莫丞相为司空，尚书令平阳王燕录尚书事，常山王衍为尚书令，中书令上党王焕为左仆射。乙亥，其仪同三司元序作事赐死。丁丑，其主如晋阳，其主之未为魏相也。太保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常武之，即将受禅，隆之复以为不可，其主由是贤之。崔继书赠隆之每见诉讼者，则加哀今之意，以是非己能才，帝进之尚书省。隆之常与袁续饮，谓续曰：“与王交，当生死不相负。人有密言之者。”帝由是发怒，领壮士铸百余拳而舍之，心似足于路。久之，帝追愤隆之，执其子惠登等二十人于前，帝以鞭扣鞍，一时头绝，并投师漳水。又发隆之冢，出其尸，斩截骸骨焚之，弃之漳水。其主使常山王衍、上党王焕、清河王岳、平原王段韶率众于洛阳西南驻伐鄂城、新城、盐城、河南城。九月，其主巡四城，欲以至魏师，魏师不出，乃如晋阳。魏宇文泰命侍中崔游开回车路以通汉中。帝号玄坛。辛卯，于龙光殿讲老子。曲江侯伯迁居始兴。王林使副将孙阳先行据番禺。乙巳，魏遣柱国常山公于锦、中山公宇文护、大将军杨忠将兵五万入寇。冬十月壬戌，发长安。长孙简问锦曰：“为萧绎之计，将如之何？”锦曰：“ 要兵汉绵，席卷渡江，直据丹阳上策也。以郭内居民退保子城，郡其皮迭以待援军，中策也。若南于移动，据守罗郭，下策也。简曰：揣意定出何策？锦曰：下策。简曰：何故？锦曰：萧氏保据江南，绵力数计，主中原多故，魏皇外略，又以我有其事之患，必为力不能分，且亦怒而无谋，多以少断，愚民难与律使皆练易居，所以知其用下策也。癸亥，武宁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，帝诏公卿议之。领军胡僧佑、太府卿黄罗汉曰：二国通好，未有嫌隙，必应不耳。侍中王琛曰：臣揣宇文容色，必无此理。乃复使琛使魏。丙寅，于锦至樊邓，梁王察率众会之。辛卯，帝廷讲，内外戒严。王琛至石瓯，未见魏军。持书保黄罗汉曰：吾至石瓯，境上贴然，前言解而细耳。帝闻而疑之。庚午，复讲，百官荣服以听。辛未，帝使主书李英至建康，征王僧辩为大都督、荆州刺史，命陈霸先徙镇扬州。僧辩遣豫州刺史侯恬率程灵贤等为前军，兖州刺史杜僧明率吴明彻等为后军。贾诩，帝夜登凤凰阁，喜以叹息曰：客星入一枕，仅必败矣。频欲皆弃。陆法和闻魏师至，自颍州入汉口，将赴江陵。帝使逆之曰：此自能破贼，但镇颍州不须动也。法和还州，扼其墙门，着崔迭作伪席，终日乃托之。十一月，帝大悦于金阳门外，遇北风暴雨，轻辇还宫。癸未，魏军济汉，于锦令宇文护、杨忠率精骑先据江津，断东路。甲申，护客武宁，执宗军。是日，帝乘马出城行诈，插木为之，周围六十余里。以领军将军胡僧佑都督城东诸军事，尚书右仆射张婉为之副，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，四乡领职袁景亮为之副，王公以下各有所守。丙戌，命太子巡行城楼，令居人驻运木石。夜，魏军至黄华，去江陵四十里。丁亥，至乍下。戊子，西州刺史裴基、基地新兴太守基、武昌太守朱买臣、衡阳太守谢达人开琵琶门出战，裴基杀魏仪同三司胡文伐，基知高之子也。 帝征广州刺史王林为湘东刺史，时引兵入园。丁酉，栅内火，焚数千家及城楼25，帝临所焚楼，望魏军济江，四顾叹息。是夜遂止宫外，宿民家。己亥，移居齐桓寺。于锦令筑长围，中外信命使绝。庚子，信州刺史徐世朴、晋安王司马仁约等筑垒于码头，遥为声援。是夜，帝巡城，有口占为师，群臣亦有贺者。帝列帛为书，促王僧辩曰：“吾人死代公，可以治矣。”人吟还公。癸卯，出长沙寺。戊申，王褒、胡僧佑、朱买臣、谢达人等开门出战，皆败还。己酉，帝移居天居寺。癸丑，移居长沙寺。朱买臣暗见进曰：“唯斩宗领黄罗汉，可以谢天下。”帝曰：“囊实无益，宗皇何罪？”二人退入众中。王林均到长沙，镇南府长史裴政请见到先报江陵，至百里州为魏人所获。梁王察谓政曰：“我武皇帝之孙也，不可为尔君乎？若从我计，贵及子孙，如或不然，邀领分矣。”正鬼对曰：“唯命。”察所知至城下，使言曰：“王僧辩闻台城被围，以自为帝，王林孤弱，不能复来。”正告城中曰：“援兵大至，各司自免，吾以见使被擒，当遂身报国。”奸者击其口，察怒，使速杀之。西中郎参军蔡大业见曰：“此民望也，杀之则荆州不可下矣。”乃释之。正知礼之子，大业大宝之弟也。时征兵四方，皆未至。甲寅，魏人百道攻城，城中富户蒙顿。胡僧佑亲当使时，昼夜督战，奖励将士，明行赏罚，众贤至死，所向摧殄，魏不得前。俄而僧佑众流矢死，内外大骇。魏西众攻诈，反者开西门纳魏师。帝与太子王褒、谢达人、朱买臣退保金城，令汝南王大封、晋西王大元至于于锦以请和。魏军之出至也，众以王僧辩子侍中矣，可为都督。帝不用，更夺其兵，使与左右十人入守殿中。及胡僧佑死，乃用为都督城中诸军事。裴基、裴基、溧阳侯俊皆出降。于锦以基首杀胡文法，并击杀之。俊，渊由之子也。时城南虽破，而城北诸将有苦战，日明 文成县乃散。帝入东阁竹殿，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，将自复活，工人左右共指之，又以宝剑着铸令折，叹曰：“文武之道，今夜尽矣。”乃使御史中丞王孝嗣作祥文。谢达人朱买臣谏曰：“城中兵众尤强，城岸突围而出，贼必惊，因而搏之，可渡江救人。”曰：“帝素不便走马。”曰：“势必无成，只增如耳。”达人求自服。帝以问王褒，褒曰：“达人侯景之党，岂足可信？成比之勋，不如降也。”达人又请守子城，收兵可得5000人。帝然之，即授城中大都督，配以公主。继而召王褒谋之，以为不可。达人请入不得，呕血而去。于锦征太子为质，帝使王褒送之。锦子以褒善书，己之执笔，乃书曰：“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，有请。”黄门郎裴政犯门而出，帝遂去与仪文物，白马素衣出东门，抽剑击合曰：“萧世成一至此乎？”魏军士杜倩牵其辔，至白马寺北，夺其所乘骏马，以驽马代之，遣长壮胡人手扼其背以行。逢于锦，胡人牵帝使败。梁王察使铁骑拥帝入营，囚于乌幔之下，甚为察所劫辱。乙卯，于锦令开府仪同三司长孙简入据金城。帝待简曰：“城中埋金千斤，欲以相赠。”简乃降帝入城。帝因数察见辱之状，谓简曰：“相僚相待，欲言辞耳，岂有天子自埋金乎？”简乃留帝于主衣库。帝性残忍，岂承高祖宽纵之弊，故为政上言，即未失围城，狱中死囚且数千人，有司请释之以充战士，帝不许，悉令棒杀之，是未成而成县。中书郎因不害，先于别所督战，成县失其母，时冰雪交击，冻死者填满沟堑，不害行哭于道，求其母尸，无所不至。见沟中死人，则头下捧拭，举体冻尸，水浆不入口，嚎哭不辍声。如是7日，乃得之。12月丙辰，徐世朴人曰退戍80。于锦逼帝使为书召王僧辩，帝不可。使者曰：“王今岂得自由？”帝曰：“我既不自由，僧辩亦不由我。”又从长孙简求工人王氏、荀氏及幼子西守，简并还之。或问何意焚书，帝曰：“ 读书万卷，犹有今日，故焚之。庚申，其主北巡，至达素岭，行事山川险要，将起长城。辛未，帝为魏人所杀。梁王察遣尚书复准兼行，以土囊允之。察实以布帕缠尸，连以蒲席，束以白毛，葬于金阳门外，并杀闽怀太子元良、始安王方略、贵阳王大成等。世祖姓好书，常令左右读书，昼夜不绝，虽熟睡，倦游不适，或差误及欺之，帝则惊悟。作文章远比立就，常言我韬于文士，愧于武夫，论者以为德言。未立梁王察为梁主，资以荆州之地，延茂300里，乃取其雍州之地。察居江陵东城，未置防主，将兵居西城，名曰驻防，外事驻察备御，内实防之。以前仪同三司王悦留镇江陵，于锦收府库珍宝及送浑天仪两铜轨表，大玉镜4尺及诸法物，进服王宫以下，即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，分赏3军，驱归长安，小弱者皆杀之，得免者300余家，而人马所见及冻死者12-3。魏师之在江陵也，梁王察将尹德义说察曰：魏鲁贪婪，似其残忍，杀掠市民，不可生计。江东之人涂炭至此，咸为殿下为之，殿下既杀人父兄，孤人子弟，人尽仇也，谁与为国？今魏之精锐尽瘁于此，若殿下未设享会，请于锦等为欢，欲服武士，因而避之，分命诸将掩其营垒，大歼群丑，必无一类，守江陵百姓抚而安之，文武群僚随才全受，魏人涉息，未敢送死，王僧辩之徒折简可治，然后朝服即将入见皇极，鬼客之间大功可立。古人云：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愿殿下恢弘远略，勿怀匹夫之性。察曰：卿此策非不善也，然魏人待我厚，未可备得，若俱为轻计，人将不识无余。继而何成长幼被掳，又失襄阳，察乃叹曰：恨不用尹德义之言。王僧辩、陈霸先等供奉江州刺史晋安王方志为太宰，承制。王褒、王克、刘觉、宋林因不害，及尚书右丞吴兴、沈炯至长安，太师太皆厚礼之。太亲至于锦地，宴烙极欢，赏锦奴婢1000口及良知宝物，并雅乐一部，别封新野公。锦故辞不许。锦自以久居重任，功名既立， 欲保悠闲，乃上新所乘骏马及所着铠甲等。太史起义曰：今巨华未平，公岂得聚而独善？遂不受。是岁为秦州刺史张武孝公宇文导卒，魏加益州刺史尉迟迥都六州，通前十八州，自剑阁以南得惩治封败及处置。迥明赏罚，不威恩，随即新民经略未复，华夷怀之。